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尧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59章，上文我哋讲到，九叔都未瞓醒啫，忽然间就听到文才龙抽身喺里边嗌：师傅师傅，不得了啊，出人命啊！九叔一下扎醒啦，出人命，咩人命咁紧要啊？随即就披起件衫，两步行出去就问啦：出人命啊，巡捕房嘅事啫，两个大惊小怪做咩啫？抽身就讲啦：唔系啊，师傅，死咗好多人啊！ 哎呀哎呀，琴晚啊，出咗成七八条人命咁多啊！ 九叔一窒， 七八条人命，咩回事啊？ 冇讲咁多，师傅，我哋一齐睇下先啦。一边讲，三个人啊，嗱嗱临走出醒。咁事关耳庄就唔系当街当巷咁摆噶嘛，就系清水镇嘅边缘。三个人啊，最快速度就行咗悬崖嗰边。咁啊，清水镇以前就系冇示威揸 fit 噶嘛。咁而家巡捕房个头咧，就是、当年冇示威只马仔孱仔强。只见到孱仔强攞住个铜锣乒乓乓咁样敲，衙门前面咧就停住八条尸，街坊啊围到水泄不通，九叔同文才地系咁啊摄上去望啦。文才两步行上去，陪佢啲街坊。阿孱仔强见到系九叔嘅， 九叔你都嚟咗啊？呢单嘢好奇怪下噃。 九叔啊讲， 奇怪？点奇怪？九叔你自己望望啦。 九叔两步行上去，一见开尸体上啲白布，只见到白布下面嘅尸体啊，颈上面都有两个窿嘅 僵尸。 随即就问啦， 佢哋都系街坊？ 哦，我就问过啦，全部啲街坊嚟嘅。咧呢个咪牛婶个仔咯。 九叔眉头一皱， 牛婶个仔？ 文才问啦。 师傅，牛婶个仔有咩咁大问题啊？ 系咯，师傅。九叔一沉吟， 当年牛婶叫我帮个仔睇个八字， 咁有咩问题啊？师傅， 牛婶个仔嘅八字系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世。 文才讲啦， 咁啊即系纯阴体格系咪咁解啊？ 系啊。 跟住九叔佢哋掀开埋隔篱嗰几条尸咧，一睇。唔系根叔个女咩？九叔一望之下，唔使睇啦。根叔个女啊，当时佢都睇过八字，如无意外啊。而家死嘅呢八个人都系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世嘅纯阴命格。 奇啦，八个人都系纯阴体质，啲血都吸干晒。 文才讲啦， 师傅啊。唔会有咩僵尸专门揾啲纯阴体格嚟吸血啦嘛？ 孱仔强隔篱一听到，又有僵尸，唔系挂九叔？啱啱讲住啫，抽身一拍九叔， 师傅，你睇下嗰边。 九叔担高头望望啦，见到来人原来系老表坤。只见老表坤同平时冇咩唔同，斜眼望望抽身就讲啦： 大师伯徒弟阿坤啊嘛。 唔系啊，师傅，佢做咩一晚就赶咗嚟清水镇呢？ 咁你大师伯都讲佢好翻返嚟拜访我哋噶嘛？ 唔系，师傅，佢个样依家唔系完全冇，好似冇事咁嘅。 棺材困见何咯？ 唔系啊，师傅。 点系啊？ 唔系你师傅，当时我哋揾到佢嗰阵啊，佢副披被啲野狗咬到甩皮甩骨。眼耳口鼻全部都咬到冇晒咁滞噶噃，点解而家好似一啲事都冇咁嘅，连条拉都冇噃？ 九叔听到霎一声起身，你早又唔讲，你而家先讲。 秋生被九叔咁样一闹，成个人都氹两步。 我都话咗好大镬噶啦，师傅。 九叔个眉头紧皱， 仆街啦今次。 文才抽上两步讲啦， 点啊，师傅？咩事咁大镬啊？ 九叔拉住文才龙抽身慢慢退出嚟，见到隔篱咧啱啱有间开烧烤档嘅，竖一支竹签过嚟交俾抽身。 嗱，你攞住佢去督佢背脊，睇佢有咩反应啊？ 抽身啊望望支铁签，哇，手臂咁长，会唔会吉死佢啊？师傅， 我就要你吉下佢啲冇反应啊！仆街， 咁大支嘢吉过去，冇反应嘅奇咯。 系啊，冇反应就真系奇啦，快啲去啦！ 文就同秋生见到师傅咁急啫，望住老表君行紧嘅方向啊，喺后边系咁跟上去。 文才讲讲秋生，喂喂喂，你督定我督啊？ 咁唔啱你嚟咧？ 哎，师傅俾得你，梗系你要去督噶嘛？嗱嗱，我哋静静鸡后边，尽量唔好引起佢注意。你系照督，如果佢有反应咧，我就话唔好意思，帮你前面打完场，好唔好啊？ 唯有系咁啦。两个人一边讲啫，静静鸡就行过老表坤身后边，而呢个老表坤依然系一副风流倜傥嘅样，好似又唔觉后边有人跟噶。咁啊，街上边系人头涌涌，尘开啊嘛。有啲街坊呢就已经聚咗喺衙门前面去睇死尸，条街上面呢话多人又唔算话太多人，秋生一个闪身，见到啱啱想转弯啊，一竹签对住老表坤背脊一笃笃过去。文才见到啲铁签系咁笃咗入老表坤身里边啫，望到都痛啊！随即一个箭步上前，谂住睇下要讲啲咩打完场啦。点知呢老表坤一啲反应都冇啊！秋生将啲铁钱一掹掹出嚟，哇！上面全部都系黑血嚟嘅。望望文才，喂，冇反应喎、 啊，仲好走就走啦。 两个人攞住铁钱，一条烟就拧翻转头揾九叔啦。九叔离远就夹实佢两条友仔噶啦嘛。见到行翻翻嚟，两步行上前问啦， 点啊？ 秋生攞支铁钱出嚟，上面全部都系黑血嚟嘅。望望九叔，点啊，师傅？佢冇反应、啊。 弊啦，佢已经唔系人，系妖。 文才打个突啦， 哦，系人妖，系尸妖， 是尸妖，即系点啊，师傅？ 九叔一掹秋生同文才，行过人少啲嘅地方，低声讲啦， 啲人系佢杀嘅。如果佢要维持原状嘅话，就要继续杀人吸血，而纯阴体格嘅人嘅血，对佢系最宝嘅。 文才讲啦。 师傅，咁我哋要唔要报官啊？ 冇证冇据，你讲乜嘢？人哋信你咩？ 秋生讲啦，用呢支签得唔得咧？我哋喺保安队长面前兜口兜面咁笃佢背脊，一查咪查到咯，师傅。九叔个斜眼望望秋生， 保安队长系边个啊？ 神仔强咯、 啊。你觉得神仔强好似师傅我咁英明神武嘅咩？ 哦，咁又冇， 咁咪系咯。佢唔乱谂嘢，阿弥陀佛添啦！ 啱啱讲到呢度，后边有啲人就喺度议论啦。 喂喂喂，呢单嘢你点睇啊？ 啱啱神仔强先话案情娇妻咗，我哋想望一望啦。 九叔佢哋几个听到啫，咪凑住热闹拥上去睇啦。只见到神仔强咧，学晒武时威啲家暴啊，望望啲死尸 啊！各位街坊，以前呢，我哋已经出过呢个任老爷尸变。而家个个颈上面都有两个牙印嘅，我怀疑呢，如果唔系有僵尸作祟嘅话，咁搞情呢都系识奇门遁甲嘅人做㗎啦。照咁嘅推理呢，我哋清水镇识得奇门遁甲嘅只有九叔啊，咁九叔嘅嫌疑可能系最大。 下面啲村民就驳佢啦， 你都戆鸠嘅，上次系咪九叔帮我哋搞掂？ 係咯係咯。上次武时威拉错人添啦，你又唔喺度扮鬼啦。 呢个又讲啦， 梗系咪啦？如果真系有僵尸作祟嘅话，第一个冲出嚟救我哋嘅一定系九叔咧。 梗系啦，我睇你神仔强，咪喺度扮晒嘢啦你，乱 Q 咁古喺度戆鸠鸠食丰收啦你。 见到班街坊都咁支持九叔，拗岌头。 嗱，你睇到啦，好彩班街坊咁支持啫。 系咯，文才啱啱个头， 我睇嚟官府都系教唔住。 咪臭性都讲啦，唉，求人真系不如求己啦。跟住点算啊，师傅？ 九叔一路走住条尾，呢单嘢同你大师伯都甩唔到关系。 咁啊，师傅有哥都话啦，呢、这个乜大师伯啊？哼哼，九叔一揿揿住秋生， 而家都系冇证冇据嘛。 哎，罗师傅啊，咁依家点算啊？你话？ 先整个白宝汤，搞掂只尸妖先。 文才问啦， 白宝汤咩嚟啊？师傅， 即系搵一百样零零星星嘅嘢， 放喺水里边煲滚佢。 哦，一百样零零星星嘅宝物煲成汤啊，肯定系俾只奸仔饮，等佢去不受补啊！你 黐孖筋，我师傅咁唔通啊谂住你攞去饮，饮完嚟教教力去怼怼只狮妖系咪咧？ 啊，我都知师傅冇冇仔噶啦，系咪啊师傅？九叔一巴就爆落秋生同文彩头肚， 呢啲杀案嘅煲成水唔系攞嚟饮，系攞嚟兜头淋落只奸仔度啊嘛！一淋落去，佢系现形噶啦。 文彩同秋生拗拗个头， 百宝托啊， 系罗师傅边边一百样嘢啊？点揾先？ 系咯，好难揾得齐噶。 九叔阴阴嘴一笑， 百宝汤唔系真系咁矜贵嘅啫。是民间一百样宝贝，不是你们想那些山珍海味的仆街仔，有心找就怎会找不齐呢？ 那是了，八宝汤是什么鬼东西来的呢？九叔就说了， 八宝汤是民间的宝贝， 听着了， 绿豆、红豆、眉豆、薏米、乞儿族的乞儿棍、狗屎、猪屎、镬捞、拜神烧剩过的香脚、香炉灰， 一边讲，抽身个头都大埋。哇，师傅你讲慢啲得唔得？ 哎，来咯，呢啲宝贝嚟嘅，搞屎垃圾嚟嘅啫，呢啲系。 九叔哼咗一声， 狗屎垃圾，你哋都系靠呢嘢养大嘅啫。狗屎垃圾， 喂，师傅，狗屎都算啊？呢啲都系宝咩？ 狗屎系肥料，你食嗰啲菜都系啲屎屎尿尿淋噶啦，唔系点食到你咁大只啊？咁你话系咪宝啊？仲讲快啲去啦！ 一边讲啫，师徒三人亦都夹夹脚揾呢一百样宝贝啦。其实话难就唔系咁难嘅啫，咁啊长话短说啦，夹夹埋埋揾得七七八八嘅啦。九叔喺耳中度动起个大镬，问文才啦： 点啊？有冇数清数净有几样啊？ 文才讲啦：好似系得个998样到喎。 你数清楚啦嘛？ 秋生就讲啦：系咯。数清楚都系得98啫，仲差两样喎。 都喺外面买嘅。 文才讲啦， 咩狗屎啊，香港嗰啲唔使买嘅，就执执啊有噶啦嘛。 仲差两样喎。 秋生攞支掘头扫把，对住个大镬系咁撩，系咁撩。哇，师傅，98样都好恶顶咯。九叔望望秋生，一拉拉过嚟， 啱啦，冇晒啊。 啱啱讲完啫。攞起把铰剪，对住秋生头发一剪，秋生惊啦！喂，师傅，身体发肤受诸父母、啊， 咪咯，咪宝贝咯！ 一讲完，秋生一撅头发咧，俾九叔掟咗落镬里边，随即个舐粗只手对住秋生指甲一剪，又掟埋落去啦！秋生一惊， 师傅指甲都算啊？ 九叔就讲啦， 天然不求人啊嘛，你话咪宝啊？ 一讲完，双手一拍，剑指一指。 三味真火，啪咁一下， 火炉下面啲火呢突然间飙高三寸咁长，成个大镬滚到咣咣咣咣，三个人揞住个鼻，应该百宝汤就差唔多搞掂啦。咁好啦，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下次再讲啦。